以此为契机加强两国冰雪运动和产业合作，希望一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意大利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经济合作。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处于关键时期，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就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凝聚更多共识，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中方将继续支持一方在此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支持一方成功举办20国集团罗马峰会。德拉吉表示，意中关系发展良好，一方高度重视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同中方加强双边各领域合作，共同办好意中文化和旅游年活动。一方感谢中方为意大利开展20国集团主席国工作提供的支持，赞赏中方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高度重视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要影响，希望同中方密切在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2021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如今的中国，服务业持续扩大开放，服务贸易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拓展，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不断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4五开局之年，中国服务贸易实现新突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遭受巨大阻力，但我国服务贸易率先恢复了增长。今年1到7月，服务进出口总额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13373.1亿元，增长23.2%，强劲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复苏。 与生产制造紧密相关的这种生产性服务贸易啊，增长的态势是比较好啊，这实际上也表明啊，中国的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啊，对于支撑当前的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提高开放水平、扩大合作空间、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是继2020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促进全球服务业开放合作的3点倡议和一系列重要举措后，再次对中国服务业开放作出重要制度安排，充分彰显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言必行，行必果，一系列开放举措提及不稳，扎实推进。设立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并增设天津、上海、海南、重庆4省市进行试点，对科技、金融、教育等12类重点服务领域进行开放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从原有的17个地区扩围至28个，我国服务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现了高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试点确定的8项任务、122项具体举措得到了积极的落实，16个创新案例也在全国进行了复制推广，带动了全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就在不久前，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实施，清单在人才政策、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做出了水平较高的开放安排，是我国继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后又一重大制度性开放举措，为推动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探索路径。高水平开放为服务贸易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强大动力。

韩正表示，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团结一心，携手应对，希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尊重多边规则、促进气候行动的强有力政治信号，积极倡导各方将气候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在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缔约方驱动、协商一致的正确轨道上继续前进。韩正指出，中英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都已提出更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希望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对话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中方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愿与英方一道推动两个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夏尔玛表示，英方赞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巨大努力，希望与中方拓展气候融资、能源、碳交易等领域交流合作，愿与中方加强对话协调，努力争取两个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3.7%，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7%，其中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进口11.22万亿元，同比增长24.4%。 前八个月，得益我国疫情管控有效，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我国进出口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即使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22.8%。 我国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前八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分别进出口3.59万亿元、3.42万亿元、3.05万亿元和1.5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8%、21%、25.8%和12.3%。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7.29万亿元，同比增长24.6%。 “十三五”时期，我国残疾人康复事业快速发展，残疾预防和康复被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大局和健康中国战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广泛覆盖。 在甘肃嘉峪关市康复托养服务中心，患有语言功能障碍的张恩佩正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经过4年的康复训练，6岁的张恩佩已经可以正常同小朋友交流了。孩子的日渐好转让曹慧英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效果是特别明显。我家孩子在康复了不到2个星期，他就会说简单的词语，2个字的那种词语。 残疾儿童康复事关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2018年6月，我国推出了残疾人康复领域的首个专项保障制度《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如今，这一专项保障制度已经在全国落地。据统计，2018年以来，获得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有66万人。随着残疾人作为重点人群被纳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将残疾人列为重点对象。家住四川什邡市马井镇的村民卢德慧今年收到了一个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包，这是专门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包括康复服务、健康指导、心理疏导等6个类别的个性化服务包。 民风卫生丸、伤病服务、医疗了啊，这些嘛都是要好些了嘛。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扩面，让更多的残疾人享受到精准康复不出障、常规康复不出门、个性化康复、零距离的康复服务。 “十三五”时期，全国有残疾人康复机构10440个，在岗人员29.5万人，康复综合评定等20项康复项目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我国残疾人康复服务状况持续改善。 中国残联呢，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新一轮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针对遗传、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 继续实施专项的防控行动，努力呢全方位、全周期的预防残疾。 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在他们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每个参赛者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 用嘴咬住毛巾出发，用头撞击终点抵达。在东京残奥会的泳池内，失去双臂却独揽四枚金牌、四次打破纪录的郑涛感动了很多人。郑涛14岁起开始练习游泳，为了突破自己的极限，大家一般都在水里训练5个小时，他却要待8-9个小时。坚持不懈的努力让郑涛在东京赛场震惊世界，并和队友们一起3次让3面5星红旗同时升起。 最感谢的是因为有着国家，还是我们国家强大起来。看身体吧，如果身体可以了，还会比较一会。 轮椅击剑运动员李豪2岁时因车祸导致右腿被截肢，然而童年的不幸并没有让他消沉。天性好动的他选择成为一名运动员，凭着坚韧的性格和不服输的劲头，第一次参加残奥会的他就为中国队挑落首金。 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残缺，但正是因为体育为我们插上了翅膀，让我们飞抵梦想，跨越生活的挫折。 在铁人3项赛场，王家超是我国第一位参加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作为一名曾经夺金的残奥游泳运动员，2015年他退役后又转战铁人3项。天道酬勤，他用每周训练近30小时的付出，圆了自己再次参加残奥会的梦想。 我走过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阶段，我其实都在享受。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这样的不断超越，然后互相尊重。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体育精神。接下来我打算做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通过自己的经历去教育鼓励更多的青少年。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50天，冬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以及位于国家会议中心2期的主媒体中心相继交付使用。场馆建设下一步将重点围绕场馆临时设施和赛事景观的布置展开。在场馆运行方面，各竞赛场馆的运行团队已全部组建完成，正在深化场馆运行计划和运行设计，加强演练，提升实战能力。此外，备受关注的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已经完成并展开遴选，遴选结束后将通过线上和线下组织培训。 在运动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的餐饮包括住宿、医疗，包括反星际和防控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 到今年10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将进入赛时运行阶段。从10月到12月，将会陆续举办包括跳台滑雪、速度滑冰在内的10项国际赛事测试赛，以及3个国际训练周。这是冬奥会赛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与此同时，为加大北京冬奥会宣传推广力度，营造浓厚的冬奥氛围，接下来北京冬奥组委还将陆续发布口号、海报、奖牌、优秀音乐作品等，不断提高冬奥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延续实施多项惠企助企政策，包括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以及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启动实施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等，保持了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总体稳定恢复增长势头。到7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3%，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893万户。7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4.93%，较去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情况。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 国家卫健委表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各地要对高风险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和封闭管理，对高风险环境和物品进行严格消毒，坚决做到闭环管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新冠病毒的变异到目前为止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异。我国疫苗对不同区域流行的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后的再传播都有明确效果，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有显著效果。截至9月6号，全国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亿9500万，覆盖全国总人口的 77.6%， 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亿6972万人。12至17岁人员接种进展顺利，目前已接种1亿6228万剂次。近期个别地区为了加快疫苗接种，出台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的限制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纠正，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并强调出台接种政策措施一定要严谨审慎、认真评估，确保依法依规，严守安全底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6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26例。截至9月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1308万3000剂次。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利好，将抓住此次机遇，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现在前海这个新安排对香港工程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希望这个将来对我们工程师下一代年轻一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前海这个好处就是香港工程师这个资格可以互认， 肯定是可以发挥双方的这些能力，好把整个这个前海的方案做好。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趁着年轻的时候应该往外走走，多贡献自己的能力给国家。 昨天呢又推出了加深这个深港合作的前海方案，那个前海整个地区了扩大了很多，扩大到120平方公里，是原来的8倍啊。而且呢其中的计划已经聚焦在吸引香港的有优势的行业啊，然后呢就产生这个互动共赢。 几个方面对香港这个尤其专业人士跟内地的专业企业专业人员这个大家合作，还在几个方面是提供更大的这个机遇，更多的项目，几个方面对业界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希望有机会服务大湾区，服务我们的祖国，为这些美丽的这个家园这个出一份力。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21亿美元。八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截至今天下午4点，本届服贸会发布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其中成交项目类642个，投资类223个，协定协议类200个，权威发布类158个，首发创新类139个。本届服贸会举办了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的展览展示、论坛会议及洽谈活动，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余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今天在福建厦门开幕，论坛以携手创新合作共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主题，金砖各国政府、企业、智库、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350多名代表参会，同时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正式揭牌。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将于9月9号至11号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以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为主题，